外戚世家。自古受命帝王及祭体守文之君，非独内德茂也，盖亦有外戚之助焉。夏之兴也以涂山，而桀之放也以莫喜，殷之兴也以有容，纣之杀也必妲己，周之兴也以江源及大任，而幽王之秦也淫于褒姒，故易积乾坤，失使官居，舒美离将，春秋积不亲迎，夫妇之计，人道之大伦也。礼之用为婚姻为静静，夫月条而四时合，阴阳之变，万物之同也，可不甚于人能弘道，无如命和。甚哉，非彼之爱，君不能得之于臣，父不能得之于子，况卑下乎？既欢和矣，或不能成子姓，能成子姓矣，或不能邀其中，其非命也哉？孔子罕称命，盖难言之也，非通幽冥之变，乌能治乎性命哉？太史公曰：秦以前尚略矣，其降弥德而祭焉。汉兴，吕俄须为高祖正后，南为太子，及晚节色衰爱弛，而戚夫人有宠，其子如意积待太子者硕矣。及高祖崩，吕后移戚氏诸赵王，而高祖后宫唯独无宠疏远者得无恙。吕后长女为宣平侯张敖妻，敖女为孝惠皇后，吕太后以重亲故，欲其生子万方，终无子，诈取后宫人子为子。即孝惠帝崩，天下初定未久，祭祀不明，于是贵外家，王朱吕以为辅，而以吕禄女为少帝后，与连固根本劳甚，然无益也。高后崩，合葬长陵，陆禅等聚诸谋作乱，大臣争之，天佑其统，足灭吕氏，唯独至孝惠皇后居北宫，迎立代王，是为孝文帝，奉汉宗庙，此岂非天耶？非天命，孰能当之？薄太后父无人，姓薄氏，秦时与故魏王宗家女魏媪通，生薄姬，而薄父死山阴，因葬焉。及诸侯叛秦，魏豹立为魏王，而魏媪纳其女于魏宫。媪知许父所向，向薄姬，云当生天子。是时项羽方与汉王相聚荥阳，天下未有所定。报出与汉基础，即闻许父言，心独喜，因背汉而叛，中立，更与楚联合。汉使曹参等击鲁魏王报，以齐国为郡，而薄姬书知事。报已死，汉王入知事，见薄姬有色，召纳后宫，遂余不得幸。使姬少时与管夫人赵子儿相爱，曰曰：先贵无相忘。已而管夫人赵子儿先姓汉王，汉王作河南公，成高台，此两美人相与孝伯姬初时曰：汉王闻之， 问其故，两人俱以实告汉王。汉王心惨然，怜伯姬，是日召而幸之。伯姬曰：昨暮夜窃梦苍龙俱无父。高帝曰：此贵征也，吾为汝遂成之，一姓生男，是为代王。其后伯姬西见高祖，高祖崩，逐玉姓姬戚夫人之属，吕太后怒，皆忧之，不得出宫，而伯姬以西见故得出，从子之代为代王太后。太后帝伯昭从如代。代王历十七年，高后崩，大臣亦立后，及外家吕士强皆称博士仁善，故迎代王，立为孝文皇帝，而太后改号曰皇太后，帝伯昭封为止侯。伯太后母亦前死，葬溧阳北，于是乃追尊伯父为灵文侯。会稽郡至元邑三百家，长成以下吏奉首冢，寝庙上祀祠如法。而溧阳北亦至灵文侯夫人园，如灵文侯园仪。伯太后以为母家魏王后早失父母，其奉伯太后诸位有力者，于是召父魏氏，赏赐各以亲书授之，博士侯者凡一人。伯太后后文帝二年，以孝景帝前二年崩，葬南陵，以吕后会葬长陵，故特自起陵，进孝文皇帝霸陵。窦太后召之清河观今人也。吕太后时，窦姬以良家子入宫侍太后，太后出宫入以赐诸王各五人，窦姬寓在杭中。窦姬家在清河，欲如召进家，请其主遣患者立，必至我及召之五中，患者望之，勿至其及待五中，即奏召可，当行。窦姬涕泣，怨其患者不欲往，相抢乃肯行。至代，代王独姓窦姬，生女飘，后生两男，而代王王后生四男。先代王未入立为帝，而王后卒，即代王立为帝，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。孝文帝立数月，公卿请立太子，而窦姬长男最长，立为太子，立窦姬为皇后，女飘为长公主。其明年，立少子武为代王，以儿又喜良，是为梁孝王。窦皇后亲早卒，葬关津。于是伯太后乃召有司，追尊窦后父为安成侯，母曰安成夫人，令清河至元邑二百家，长成奉守，比灵文元法。窦皇后兄窦长君，弟曰窦广国，字少君。少君年四五岁时，家贫，为人所掠卖，其家不知其处，传十余家至宜阳，为其主入山作炭，木卧案下百余人，暗帮尽压杀卧者，少君独得脱不死，自卜数日当为侯，从其家之长安，闻窦皇后新立，家在关津，姓窦氏。广国去时虽小，识其县名及姓， 又常与其子采桑堕，用为符信，上书自陈。窦皇后言之于文帝，召见，问之，具言其故，果是。又复问他何以为宴，对曰：子去我昔时，与我绝于传舍中，盖木木我，请食饭我，乃去。于是窦后持之而泣，泣涕交横下。侍御左右皆伏地泣，助皇后悲哀。乃后赐田宅金钱，封公昆地，加于长安。将侯、冠将军等曰：吾属不死，命乃且悬此两人。两人所出危，不可不为则师父宾客，又复效吕氏大事也。于是乃选长者视之有节行者与居。窦长君、少君由此为退让君子，不敢以尊贵骄人。窦皇后病失明，文帝姓邯郸慎夫人尹姬，皆无子。孝文帝崩，孝景帝立，乃封广国为张武侯。长君前死，封其子彭祖为南皮侯。吴楚反时，窦太后从昆弟子窦婴任侠自喜，将兵以军功为魏姬侯。窦氏凡三人为侯。窦太后好皇帝老子言，帝及太子朱窦不得不读皇帝老子，尊其术。窦太后后孝景帝六岁崩，合葬霸陵，遗诏尽以东宫金钱财物赐长公主嫖。王太后怀里人，母曰臧儿。臧儿者，故燕王臧荼孙也。臧儿嫁为卫里王仲妻，生男曰信，与两女。儿仲死，臧儿更嫁长陵田氏，生男焚胜。臧儿长女嫁为金王孙父，生一女矣。而臧儿卜筮之，曰两女皆当贵，因欲其两女，乃夺金氏。金氏怒，不肯与绝，乃纳之太子宫。太子性爱之，生三女一男。男方在身时，王美人梦日入其怀，以告太子。太子曰：此贵征也。未生而孝文帝崩，孝景帝即位，王夫人生男。先是臧儿又入其少女儿须，儿须生四男。景帝为太子时，薄太后以薄氏女为妃，即景帝立，立妃曰薄皇后。皇后无子无宠，薄太后崩，废薄皇后。景帝长男荣，其母立姬。立姬其人也，立荣为太子。长公主飘有女，欲与为妃，立姬妒，而景帝诸美人皆因长公主见景帝得贵姓，皆过立姬。立姬日怨怒，谢长公主不许。长公主欲与王夫人，王夫人许之。长公主怒，而日缠立姬短于景帝曰：立姬与诸贵夫人性机会，常使侍者助托其背，挟邪魅道。景帝已故忘之。景帝常体不安，心不乐，主诸子为王者于立姬，曰：百岁后善事之。立姬怒，不肯应， 言不逊，景帝会心贤之而未发也。长公主日遇王夫人男之美，景帝亦贤之，又有囊者所梦日服，即未有所定。王夫人之弟望立基，因怒未解，因使人去大臣立立基为皇后，大行奏事毕曰：子以母贵，母以子贵，今太子母无号，宜立为皇后。景帝怒曰：是儿所宜言耶？遂按诸大刑，而废太子为临江王。立基欲悔恨，不得见，以忧死。足立王夫人为皇后，其男为太子，封皇后兄信为盖侯。景帝崩，太子袭号为皇帝，尊皇太后母臧儿为平原君，封田汾为武安侯，盛为周阳侯。景帝十三男，一男为帝，十二男皆为王，而儿须早死，其四子皆为王。王太后长女号曰平阳公主，赐为南宫公主，赐为林律公主。盖侯信好酒，田汾盛贪，巧于文辞，王仲早死，葬怀里，追尊为共侯，至元邑二百家。及平原君族，从田氏葬长陵，至元比共侯元。而王太后后孝景帝十六岁，以元朔四年崩，合葬阳陵。王太后家凡三人为侯。魏皇后字子夫，生微矣，盖其家号曰魏氏，出平阳侯邑。子夫为平阳主欧者。武帝初即位，数岁无子，平阳主求诸良家子女十余人，事至家。武帝扶霸上环，因过平阳主，主见所事美人，上服月，既饮，欧者尽，上望见，独月为子夫。是日，武帝起更衣，子夫是上衣轩中，得幸。上还坐，欢甚，赐平阳主金千金。主因奏子夫奉送入宫，子夫上车，平阳主抚其背曰：行矣，抢饭免之。即跪，无相望。入宫岁余，竟不复幸。武帝则宫人不中用者，斥出归之。卫子夫得见，涕泣请出，上怜之，复幸，遂有身，尊宠日隆。召其兄卫长君帝卿为侍中。而子夫后大幸，有宠，凡生三女一男，男名惧。初，上为太子时，娶长公主女为妃，立为帝，妃立为皇后，姓陈氏，无子。上之德为嗣，大长公主有立焉，已故陈皇后娇贵，闻卫子夫大幸，会积死者硕矣。上欲怒，陈皇后携妇人媚道，其事颇绝，于是废陈皇后，而立卫子夫为皇后。陈皇后母大长公主景帝子也，硕让武帝子平阳公主曰：帝非我不得立，以而弃捐无女，以何不自喜而背本乎？平阳公主曰： 永无子，故废耳。陈皇后求子，与一前凡9000万，然竟无子。卫子夫以立为皇后，先是卫长君死，乃以卫青为将军，击胡有功，封为长平侯。青三子在襁褓中，皆封为列侯。即卫皇后所谓子卫少儿，少儿生子或去病，以军功封冠军侯，号骠骑将军，清号大将军，立卫皇后子惧为太子。卫氏之属以军功起家，五人为侯。即卫后色衰，召之王夫人姓，有子为齐王。王夫人早卒，而中山李夫人有宠，有男一人为昌邑王。李夫人早卒，其兄李延年以阴姓，号协律。协律者，故昌也。兄弟皆作监卒。是时，其长兄广利为二师将军，伐大院，不及诸还。而上既以李氏，后连其家，乃封为海西侯。他姬子二人为燕王、广陵王，其母无宠，以忧死。即李夫人卒，则有尹婕妤之属，更有宠，然皆以昌建，非王侯有土之侍女，不可以配人主也。主先生曰：臣为郎时，问习汉家故事者钟离生曰：王太后在民间时所生一女者，复为金王孙。王孙已死，景帝崩后，武帝已立，王太后独在，而韩王孙名燕，素得姓武帝，承见白颜太后有女在长陵也。武帝曰：何不早言？乃时使往先视之，在其家。武帝乃自往迎取之。必道先驱毛骥出横城门，乘舆驰至长陵。当小士西入里，里门闭，报开门，乘舆直入此里，通至金市门外止，使武帝为其宅。为其王走，身自往取不得也。即使左右群臣入乎求之，家人惊恐，女王逆内中床下，扶持出门，令拜谒。武帝下车泣曰：或大子何藏之身也？召复车载之，回车迟还，而直入长乐宫。行召门助尹吉，通到叶太后。太后曰：帝倦矣，何从来？帝曰：今者至长陵得臣子，与俱来。故曰：叶太后。太后曰：女某爷。曰：是也。太后未下气，女亦伏地气。武帝奉酒钱为寿，奉钱千万，奴婢300人，宫田百顷，甲地以赐子。太后谢曰：为帝废焉。于是召平阳主、南宫主、林律主3人俱来谒见子，因号曰修成君，有子男1人，女1人。男号为修成子仲，女为诸侯王王后。此二子非刘氏，已故太后怜之。修成子仲骄恣，凌哲利民，皆患苦之。卫子夫立为皇后，后帝卫青字仲卿， 以大将军封为长平侯。四子，长子亢为侯世子，侯世子长世忠，贵姓。其三弟皆封为侯，各千三百户，一曰阴安侯，二曰发干侯，三曰宜春侯，贵镇天下。天下歌之曰：生男无喜，生女无怒，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。是时平阳主寡居，当用列侯上主。主与左右议长安中列侯可为夫者，皆言大将军可。主笑曰：此出吾家，常使令其从我出入耳，奈何用为夫乎？左右侍御者曰：今大将军子为皇后，三子为侯，富贵震动天下，主何以易之乎？于是主乃许之，言之皇后，令白之武帝，乃召魏将军上平阳公主焉。主先生曰：丈夫龙变。传曰：蛇化为龙，不变其文，家化为国，不变其姓。丈夫当时富贵，百恶灭除，光耀荣华，贫贱之时，何足累之哉？武帝时，姓夫人尹婕妤，邢夫人号邢娥，众人谓之邢娥。邢娥至比中二千担，荣华至比二千担，婕妤至比列侯，常从婕妤迁为皇后。尹夫人与邢夫人同时并姓，有诏不得相见。邢夫人自请武帝愿望见邢夫人，帝许之，即令他夫人氏从御者数十人为邢夫人来前。尹夫人前见之，曰：此非邢夫人身也。帝曰：何以言之？对曰：视其身貌形状，不足以当人主矣。于是帝乃诏使邢夫人亦故衣独身来前。尹夫人望见之，曰：此真是也。于是乃低头抚而泣，自痛其不如也。晏曰：美女入室，恶女之仇。主先生曰：玉不必江海，要之去垢；马不必骑骑，要之善走；士不必贤士，要之知道；女不必贵种，要之真好。传曰：女无美恶，入室见妒；士无贤不孝，入朝见疾。美女者，恶女之仇，岂不然哉？钩弋夫人姓赵氏，河间人也，得姓武帝，生子一人，昭帝氏也。武帝年七十，乃生昭帝。昭帝立时，年五岁耳。魏太子废后，魏复立太子。而燕王旦上书愿归国入宿卫，武帝怒，力斩其使者于北阙。上居甘泉宫，召化公化周公赴成王也。于是左右群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。后数日，帝谴责钩弋夫人，夫人脱簪耳叩头。帝曰：引持去，送掖庭御。夫人还故。帝曰：去行，女不得活。夫人死云阳宫，时暴风扬尘，百姓感伤，使者掖持棺往葬之，封置其处。 其后帝闲居，问左右曰：“人言云何？”左右对曰：“人言且立其子，何去其母乎？”帝曰：“然，是非儿曹愚人所知也。往古国家所以乱也，有主少母壮也。女主独居交简，淫乱自恣，莫能尽也。汝不闻吕后也？故诸为武帝生子者，无男女，其母无不前死，岂可谓非贤圣哉？昭然远见，为后世纪律，故非浅陋于儒之所及也。是为武，岂虚哉？”